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深入浅出之静态测试方法。我在分享不破不立，掌握代码机测试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这个主题时，系统的介绍了代码机测试常见的五种错误类型以及对应的四大类测试方法。今天我将和你详细讨论人工静态测试方法和自动静态测试方法，来帮你理解研发流程上是如何保证代码质量，以及如何搭建自己的自动静态代码扫描方案，并且应用到项目的日常开发工作中去。人工静态方法本质上属于流程上的实践，实际能够发现问题的数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能力，所以从技术上来讲，这部分内容可以讨论的点并不多，但是这种方法已经在目前的企业级测试项目中被广泛的应用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理解这其中的流程，才能更好的参与到人工静态测试中去。而自动静态方法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手段，以很低的成本发现并报告各种潜在的代码质量问题，目前已经被很多企业和项目广泛采用，并且已经集成到了 CICD 流水线中了。作为测试工程师，我们需要完成代码静态扫描环境的搭建，接下来我会重点和你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通过我上一次的分析，我们知道了人工静态方法检测代码错误主要有代码走查、结对编程以及同行评审这三个手段。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三种方法是如何执行的。代码走查是由开发人员检查自己的代码，尽可能多地发现各类潜在错误，但是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异以及开发人员的思维惯性，很多错误并不能在这个阶段被及时发现。结对编程是一种敏捷软件开发的方法，一般是由两个开发人员结成对子，在一台计算机上共同完成开发任务，其中一个开发人员实现代码，通常被称为驾驶员，另一个开发人员审查输入的每一行代码，通常被称为观察员。当观察员对代码有任何疑问时，会立即要求驾驶员给出解释，解释过程中驾驶员会意识到问题所在，进而修正代码设计与实现。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两个开发人员的角色会定期更换。同行评审是指把代码递交到代码仓库，或者合并代码分支到主干前，需要和你同技术级别或者更高技术级别的一个或多个同事对你的代码进行评审，只有通过所有评审后，你的代码才会被真正递交。如果你所在的项目使用 GitHub 管理代码，并采用 GitFlow 的分支管理策略，那么在递交代码或者分支合并时，需要先递交 pull request， 只有这个 PR 经过了所有评审者的审核才能被合并，这也是同行评审的具体实践。目前只要你采用 GitFlow 的分支管理，基本都会采用这个方式。对于以上三种方法，使用最普遍的是同行评审，因为同行评审既能较好地保证代码质量，又不需要过多的人工成本投入，而且递交的代码出现问题后责任明确，另外代码的可追溯性也很好。结对编程的实际效果虽然不错，但是对于人员的利用率比较低，通常被用于一些非常关键和底层算法的代码实现。自动静态方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相比于编译器，可以做到对代码更加严格、个性化的检查。二、不真正检查代码的逻辑功能，只是站在代码本身的视角，基于规则，尽可能多的去发现代码错误。三、由于静态分析算法并不实际执行代码，完全是基于代码的词法分析、语法分析、控制流分析等技术。由于分析技术的局限性以及代码写法的多样性，所以会存在一定的误报率。基于这些特点，自动静态方法通常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发现以下的问题：使用未初始化的变量，变量在使用前未定义，变量声明了但未使用，变量类型不匹配，部分内存泄露问题，空指针引用，缓存区溢出，宿主越界，不可达的僵尸代码，过高的代码复杂度，死循环，大量的重复代码块。正是由于自动静态方法具有自动化程度高、检查发现问题的成本低以及能够发现的代码问题广等特点，所以该方法被很多企业和项目广泛应用于前期代码质量控制以及代码质量度量， 在实际工程实践中，企业往往会结合自己的编码规范定制规则库，并与本地 IDE 开发环境和持续集成的流水线进行高度整合。代码本地开发阶段， IDE 环境就可以自动对代码实现自动静态检查，当代码递交到代码仓库后， CICD 流水线也会自动触发代码静态检查，如果检查到潜在错误，就会自动邮件通知代码递交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两个自动静态方法发现错误的实际案例，希望可以加深你对自动静态方法的认识。第一个例子，自动静态方法检测语法特征错误。这里有一段 C 语言代码存在数组越界的问题，然后我通过 C 语言的自动静态扫描工具 Splint 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这个工具为我们详细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这个过程，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二个例子，自动检测方法检测内存空间被释放后继续被复制的错误。这里有一段 C 语言代码，我们用 malloc 函数申请了一个内存空间，并用指针 A 指向了这个空间，然后新建了一个指针 B 也指向这个空间，也就是指针 A 和指针 B 实际上指向了同一个内存空间。之后我们把指针 A 指向的空间释放掉了，意味着指针 B 指向的空间也被释放掉了，但是此时代码却试图去对指针 B 指向的空间复制，显然这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幸运的是， C 语言的自动静态扫描工具 Splint 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详细的解释。这里有一张图片展示了这个过程，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自动静态代码扫描的基本概念，那怎么把这些知识落地到你的实际项目中去呢？我们就从目前主流的自动静态工具 Sona 的使用开始吧。考虑到你可能以前并没有接触过 Sona， 所以我会按照 step by step 的节奏展开。如果你已经用过 Sona 了，你可以跳过在 Mac 电脑上建立 Sona 的步骤，从完成你的 Maven 项目的自动静态分析开始。通过这个 Sona 实例，你可以掌握：第一，搭建自己的 Sona Cube 的服务器；第二，扫描 Maven 项目，并将结果报告递交到 Sona Cube 服务器；第三，在 IntelliJ IDE 中集成 Sona Lint 插件，在 IDE 中实现实时的自动静态分析。首先，在 Sona 官网下载 LTS Long-term Support 版本的 Sona Cube 6.7.5。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不推荐在实际工程项目中使用最新版本的 Sona Cube， 而是建议使用 LTS 版本以保证稳定性和兼容性。解压后运行其中的 bin 目录下 microOS-universal-64 目录下的 sona.sh 文件。这里需要注意，运行 sona.sh 时要带上 console 参数。此时你可以尝试访问 localhost-9000 端口，并用默认账号、用户名和密码都是小写的 admin 来登录。为了简化建立 Sona Cube 的步骤，所有的内容我都使用了默认值，比如我直接使用了 Sona Cube 的内建的数据库，端口也采用了默认的9000。但是在实际工程项目中，为了 Sona 数据的长期可维护和升级，我们通常会使用自己的数据库，需要执行以下这些步骤：第一，安装 Sona Cube 之前先安装数据库；第二，建立一个空数据库并赋予 CRUD 权限；第三，修改 Sona Cube 中的 conf 下面的 sona.properties 中的 JDBC 配置，使其指向我们新建的数据库。我们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来修改默认的端口。因为要在 Maven 项目中执行代码静态扫描，为此我们需要先到 Maven Home 下面 conf 目录下的 setting.xml 文件，在文件里加入 Sona 相关的全局配置。我在这里放了一段配置代码，用于展示需要加入哪些配置，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最后我们就可以在 Maven 项目中通过执行 Maven clean verify sona -sona 命令完成静态代码扫描。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命令，那么 Maven 会自动下载依赖包 Maven sona plugin， 完成后发起代码的静态扫描，并会自动把扫描结果显示到 Sona Cube 中。我对从0到1你的第一个 GUI 自动化测试一文中的 GUI 测试项目代码进行了静态代码扫描，并通过一张图片展示了扫描结果，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扫描结果是 pass 的， 但同时也发现了三个 code smell 问题，或者说是改进建议。第一， class 建议放在 package 中。第二，导入 java.io.buffered import string， 但没有在实际代码中使用，建议删除。第三，建议变量名字不要包含下划线。自此，你已经使用了 Sona 完成了一次代码的静态扫描，是不是还挺方便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你可能还想要实时看到 Sona 分析的结果，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修改代码的效率。为此，我们可以在 IDE 中引入 Sona Lint 插件。你可以通过 IDE 的 Plugin 管理界面安装 Sona Lint， 安装完成后重启 IDE， 你就可以在 IDE 环境中实时看到 Sona 的静态分析结果了。另外，在 IDE 中绑定 Sona Cube，就可以把 Sona Lint 和 Sona Cube 集成在一起。集成完成后， IDE 本地的代码扫描就能使用 Sona Cube 端的静态代码规则库了。在企业级的项目中，一般要求所有开发人员都使用统一的静态代码规则库，所以一般都会要求本地 IDE 的 Sona Lint 和 Sona Cube 集成。目前自动静态扫描通常都会和持续集成的流水线做绑定，最常见的应用场景是当你递交代码后，持续集成流水线就会自动触发自动静态扫描。这一功能是通过 Jenkins 以及 Jenkins 上的 Sona Cube 插件来完成的。当你在 Jenkins 中安装了 Sona Cube Plugin， 并且将 Sona Cube 服务器相关的配置信息加入到 Plugin 之后，你就可以在 Jenkins Job 中的配置中增加 Sona 静态扫描步骤了。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人工静态方法主要有代码走查、结对编程和同行评审三种常用方法。在工程实践中，同行评审可以保证代码质量、效率高、责任明确等问题已经被广泛采用。自动静态方法因为自动化程度高、成本低、发现的代码问题广等特点，是常用的代码及测试方法。在这里，测试工程师需要完成代码静态扫描环境的搭建。考虑到你可能以前没有接触过 Sona， 我按照 step by step 的思路带你一起搭建了一套代码静态扫描环境，并分享了一个 Maven 项目的代码静态扫描的实例。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了，希望可以帮助你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除了 Sona， 你还用过哪些静态代码扫描工具？使用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